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好冷啊，下降了十几度，还真有点不适应。你还好吗？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10月6号14:03，我是古月，正在这里。阴雨连绵，感觉都不像北京了。所以在今天古典也流行，其实也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为你带来的是那些荧幕上的光彩，那些荧幕上的音乐。先来的这一首，希望可以温暖你美丽人生。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5场5天音乐会，10月10号17:00到18:00，14号到17号13:00到14:00，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是啊，在昨天我说我们来了，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朋友来和我交流，说大家都来了。那我觉得大家是在暖暖的室内来听古典也流行吗？今天我也依然会一开始节目当中呢介绍我们的5间音乐会，在今天的内容中呢，很多的精彩的内容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2月，在今年呢，可以说是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了，将在10月9号就正式开幕，那一直持续到10月24号。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当中呢，将有5场5间音乐会，举行的时间是10月10号、10月14号到17号。你报名了吗？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呢会有报名表。同时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会，依然我会在这里，在10月10号的现场等待你。 回到现场，回到此时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还记得在上周五的内容当中呢，和你分享了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以及经典改编的音乐和歌曲。好坏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段落来自电影当中的那段音乐。其实呢，这段音乐也是在这几日的古典也流行，每周三的电影音乐当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内容出现。那到底好坏丑是什么？其实是刚才我说了，也是上京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同样是好坏丑。我要给你带来另外一个版本。 的音乐好像有一种勇往无前的魅力。来自电影《好坏虫》，这是莱昂内的赏金三部曲的第三部，1966年。而在这里呢，我带给你的这个版本来自于赫比汉考克，这个版本很经典，也很像是21世纪的音乐。赫比汉考克是谁？他是出生在芝加哥的音乐世家，7岁学琴，第一次在纽约演出，组建了自己的乐团，后来加入了麦克斯戴维斯的五重奏爵士乐，后来在和迈尔斯戴维斯的合作的后期也开始演奏自己的爵士摇滚风格。赫比汉考克在1968年自己就组织了一个6重奏，追寻自己的演出理念，在那时候就已经成为了70年代早期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爵士摇滚乐队。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爵士摇滚风格的《好坏虫》。好坏丑当中，对抗阴雨连绵的天气，对抗伤感的情绪。因为我看到安卓说了，雨越来越大，天越来越冷，开始短袖，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回京的高速上听节目，行驶了600多公里了，一路上阴雨连绵，做足了离别的气氛。既然能够不离别，尽量不离别，其实我是最怕离别的这种伤感气氛，所以让勇往直前的音乐来带给你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吧。那秀姐也说，这首《好坏丑》很适合开车听，不急不躁，节奏和路面轻微的颠簸，摩擦摩擦。我倒觉得听着这段音乐，希望车速别太快啊。保持匀速前进，在高速上，雨天的路面湿滑，一定要安全行驶，千万不要太快的速度。也想说说这首曲子，刚才说了，莱昂内在1966年拍摄了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好坏丑》，赏金三部曲的第三部，它确立了前两部影片呢已经初见端倪的意大利面条。知道意大利面条吗？就是美国往事啊。什么是好坏丑？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无名枪手代表好的一方，而他对立面一个心狠手辣的北方军官代表坏的一方，类似于西部片当中好人战胜恶棍的公式化节奏。而这个结构经过莱昂内的意大利化，出现了第三条线索，一个中间型人物，这是个不太好也不太坏的带有喜剧色彩的丑的形象。丑的一方所代表的第三方势力的存在，打破了原来正义必喜必须战胜邪恶，有时候也是英雄必然会救出美女相对直白简单的城市。所以这个结果或者这个角色这个势力它不美。 在角色由多元化而使得戏剧性得到丰富的同时，影片的可视性、观赏性也大大提高。一项赋予球星核试验进行的，当时莫里康内为这部影片注入了生机勃勃和丰富的内涵。而当时这部电影，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开始的那个部分，也出现了像甩鞭声、男生合唱中出现的戏谑的效果。既然这部影片已经出现了端倪的意大利面条，那我们就来听听在真正的有面条的那部电影吧。西部往事，一个版本，刚刚我们听到的《西部往事》来自于班雷斯的乐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绰号老大，美国的歌手，同时也是音乐人。他和他的东大街乐队正是最著名的摇滚乐队之一。刚刚这一首也是他以他的版本来向莫里康内致敬。西部往事，苍凉回首，沉醉低回，西风裹挟着狂沙， 漫天肆虐，空气压抑的令人窒息。在电影当中，三条大汉坐在西部某车站的候车室外等候着什么，百无聊赖的表情即使掩盖内心的焦躁。屋顶上的水一滴一滴滑落到一名大汉蜷缩的帽檐里，帽檐上积满了水。大汉摘下帽子，将积水一饮而尽，而另一位用嘴、用手、用甩枪戏耍着一只肮脏的苍蝇，还有一名大汉似乎连动都懒得动了。在原来的电影当中，一阵仿佛呜咽的口琴声划破黄沙，而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则是 Balance 的乐队这样的声响。从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出来，我们再来听听令你心动的美国往事。 上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希望你音乐的这个呼吸更长一些，练的感受希望不要为刚才的间隙而断下来。古典流行，今天是10月6号14:30，继续我们的电影音乐。上半时段的最后，下半时段的开始，也全是波切利和海利文斯特纳的美国往事。 Mi manchi, ti vedo poi, miei occhi stanchi, anch'io vorrei star lì. Sconsolato come non son stato mai senza te. caso non potessi rivederti. Io so già che fare. 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古典流行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希望透过这些光影，透过电影当中你还记得的那些模糊的轮廓，留下那片光影，也留下人生的片刻时光。电影当中的角色，那些情节，那些片段，在音乐当中都展现出来，充满着那样的色彩。它也是你曾度过的时间。这里带你给你第三个版本的《美国往事》，古典流行正在直播。要说往事系列，让我想起莫里康内，他和导演莱昂内合作了很多部系列，像刚才我提到的赏金三部曲系列，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往事三部曲系列。梁内以拍摄意大利的西部片成名，而在这部影片当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面条，是四位主要人员当中的主角。影片以埃隆索与他的伙伴犯罪生涯为主轴，描写了一部与友谊、与对立、忠诚和背叛等人性冲突的黑帮史诗电影。而最人感受深刻的就是莫里康内，他以特殊的笔调将观众带回到多年前的那个犹太区，重温昔日风景，感慨岁月流光。 这首歌一定会把那个无限深渊可以填满，它是温暖的，它也是深邃的。如果莫里康内的电影一定要有一首主题歌，一定要有人来唱，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Sting 的声音，永不退缩的声音，略有着沧桑和力量，还有着柔情。这首歌叫做 My Heart and I。 这首歌出自1990年莫里康内和他的儿子安德烈·莫里康内作曲的意大利电视剧《出生入死》。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章鱼的第五集，在这里改编曲由 Sting 演唱。刚刚有朋友轻云飘然说了，说这是哪一段呀，说被 Bocelli 刚才我们上半时段也是下半时段开始 Bocelli 和 Hayley Westerna 演唱的美国往事所感动，但是我更喜欢这一首 Sting 演唱的这样的版本。我看到此时啊，很多朋友还在路上，是今天已经六号了，很多要回到北京的朋友，或者说在路上高速上开车的朋友，在此时聆听古典也流行吗？多一些安全，虽然行驶缓慢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怪胎虫说了，今天节目有点凄风苦雨曲子哀，我倒觉得这一首不是那么哀啊，是充满着内在的力量，想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温暖你。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意大利的电影和音乐，但是我现在却想兼插一首其他的音乐，这一首降临的天气不像北京的秋天，但是天要一点一点冷，你还最会感受到秋天的美。从刚才 Sting 的那首歌，你可以看到一点一点光透出来。在音乐中，不妨想想北京的秋天。越到深秋了，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是天亮之后，你会看到秋天那泛黄的树叶，那微黄的色彩。白桦树微黄的树叶，枫叶深红色的色彩，白杨树金黄的色彩，在这些音乐当中，你可以感受到这样的色彩一缕一缕的吹过来。尤其是漫步在紫禁城的红墙下，背景是首都特有的红色，眼前是明净的阳光，呼吸着暖色调的空气。你听，音乐中有风的色彩，虽然下着雨，你是不是觉得北京的秋天之美也在这雨中了呢？流行又到了最后一首曲的时光了，我想说你别忘了天凉好个秋。节目最后带给你这首曲 Magic Brewa 神奇大道，这首歌也和电影有关。Thank you.